它的罐头食品里面是没有任何防腐剂的。 没错，保证没有任何防腐剂的添加，让大家吃得更安全更健康。其实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吃过这个午餐肉，其实大家一般吃的午餐肉都是这个猪肉的， 是 没有什么营养，虽然说味道也不错，但是更多里面加了很多的添加剂跟这个淀粉在里面，所以说没有任何的营养。可是今天你要知道，二级的大品牌为您做的这个午餐肉，它不是什么猪肉的，是牛肉的，而且用的是牛肉当中的上品下洛来牛丸，那个肉质、那种肉感、那种品质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更好吃，而且营养价值是更高的。 所以呢，我们在主品十二罐的基础上，我们再赠给大家六罐，一共是十八罐。那么市面价呢，要近千元了。今天呢，我们的价格也就299元，所以这么一大块啊，这个牛肉午餐肉的罐头真的是非常非常实在，而且我觉得，像一个人的话呢，可能得吃这个三四顿才能吃完。 没错，分量真的是量大份足， 量大 太合适了， 非常好。 可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也就只有在北广能够看到，所以说大家一定把握住新品上市的机会， 对，好好尝一尝啊，感受一下。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你身边， I could be your sea of sand。 天气渐渐冷了，红枣作为秋冬， 在你身边， I could be your sea of sand。 天气渐渐冷了，红枣作为秋冬滋补的食补食材，很多家庭都是必备，像这个红枣莲子银耳汤啊，红枣枸杞茶，红枣豆浆，红枣蛋糕，包括 中秋国庆双节同庆，享购时间特别带来了新疆阿克苏的红枣给大家。厂商建议零售价格58元一袋的新疆阿克苏红枣，这一袋呢是500克。本档活动当中啊，咱们打进了4007106108 4007106108，双节同只要19.9元一袋，108。 哎，别说啊，这个过节回家，父母长辈喜欢吃红枣，就连家里的小朋友也是特别爱吃啊。 那肯定的。 那新疆阿克苏红枣，您一定来试试看。这里呢，有着充足的光照，昼夜近20度的温差，碱性沙质土壤和冰山雪水的灌溉，所以呢，新疆的红枣都是皮薄、核小、肉厚，口感香甜、软糯、有弹性，吃起来呢有嚼劲，但是不粘牙、不卡嗓子，全家老小都能吃。关键是今天花199元就能订购10斤正宗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这可不是所有平台都能享受的，所以呢机会难得，您一定把握住，记住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对呀，想想看，这199块钱就是一顿烧烤的钱，就是孩子的一个玩具的钱，但今天199元却可以带回家整整10斤10袋的新疆阿克苏的红枣。你要知道，之前咱们享购年底的福利也只不过是199元5袋，现在是199元10袋，直接在年底的福利上打了对折了。所以活动只能举办2天，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4007106108 4007106108。 好，来看到手机尾号是9801的朋友订购了6组，说每周回家我妈都会给我做红枣银耳汤。 哇，好 幸福，甜甜糯糯，特别好 好喝啊。0917的朋友啊，订购了五组，说我们小朋友特别喜欢吃红枣，每天早上要给他蒸几颗红枣吃，小家伙红红润润的，就像个小丸子一样，你看好可爱哦。还有4743的朋友订购了五组，说新疆阿克苏的红枣那可是老有名气了，今天199块钱就能订购10斤，那一家一箱留着慢慢吃。 看来啊，大家都是冲着今天的大优惠来的，您放心，价格肯定是其他渠道享受不到的。而红枣呢，那也是精挑细选的新疆阿克苏的红枣，平时小饿小困了，放在办公室里面干吃几颗，满满的维生素和美味，让嘴巴根本就停不下来。所以啊，我相信今天您订购到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到了年底您一定还会来订购的。4007106108 4007106108，市面上这一斤的零售价格是58块钱，一箱10斤就是580块钱。今天想购双节同庆，拨打4007106108，花199元，直接是一箱10袋，划算到这每袋每斤才19.9块。但是遗憾的是，活动只此两天，今天、明天仅此两天。4007106108，4007106108。 导播提示：目前已经有128位朋友成功订购了。手机尾号是7588的朋友订购5套，2368的朋友订购3套，7852的订购4套，还有一位孙先生啊，是用老婆的号码一起订购了10套。 哇！ 说朋友圈啊，卖新疆红枣都得50-60一斤，你们这算下来每斤才19.9，这也太便宜了，能是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的红枣吗？ 您放心啊，这电台推荐的产品，首先这质量要过关才能上线。再次，这款红枣的外包装上呢，就写着新疆阿克苏的字样。如果不信，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不需要提前支付一分钱，咱们免费送枣到家，满意了您再付款。4007106108，4007106108。看到这儿，手机尾号5144的朋友是联合了家里面的亲戚一起来订购了，总共20套呀，看来是非常聪明的朋友啊，就说了是打算送给家里的亲戚朋友的，平时啊和他们出去外面喝个茶聊聊天都要大几百块钱，今天一人一箱10斤的新疆红枣才199元，那肯定是实惠的。对啊，你其实你想想看，这19块钱如果说是订一杯咖啡的话，那只能一个人喝，买张面膜也只能用20分钟，抽包烟对身体的危害有多大，真的是不如咱们买斤红枣给家人来吃了。4007106108，4007106108。 但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红枣的朋友，每人最多只能订购5组，先到先得，订完为止。 是， 所以热线4007106108，赶紧来拨打了。 红枣的好处真的是太多了，富含了各种的维生素。我们都知道，维 A 可以对眼睛好，维 C 对皮肤好，维 B 对口腔健康，还有伤口黏膜愈合好。所以啊，才有了一日十三枣必对身体好的说法。 没错啊，那今天赶紧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9元订购10斤阿克苏红枣。这个活动啊，只此两天。导播提示：目前已经有91位朋友订购成功了。尾号是1605的朋友订购2组，3307的订购2组，5846的朋友订购5组，还有294100856757的朋友都是订购3组4组的， 加油了！ 提醒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4007106108，4007106108。 其实想想看，红枣不仅是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是全家老少、男人女人一起吃。 对呀、 更何况今天的价格这么到位，花199元就可以带回家10袋10斤的阿克苏红枣，这可不是当当节目都能提供的。所以仅此两天，最后一分钟，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总会惊醒自己的夜，掀开没有你的明天，露台下不肯回家的麦田。看照片中你我的欢颜，就不曾为了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谈一个小话题是阳。 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谈一个小话题是养好气血才能够健康。气在体内的话，人体内的话呀，是啊，运行不息而又无形可见，肉眼是观察不到的。也有人呢把这个气啊就认为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能量 ATP 的能量，这样的话呢，它是啊推动人体生命运行的能量，在体内啊运行不息而又无形可见，肉眼观察不到。血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一个基本的物质之一，循环往复，生生不息，流经全身，给全身的营养和滋润呢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给为了脏腑经络形体的生理啊活动提供营养的物质。所以呢一直就提出气血如果能够通畅，咱们呢能够长寿。气血两亏的话呀就影响就很大，气与血之间呢相互依存，互相作用，血的运行需要靠气的推动，而气也必须依附于血才能够达到周身。气血的形成需要有足够的原料，需要先天禀赋充足，后天饮食营养啊丰富，同时呢还需要各脏腑的功能正常，同时协调配合，才能够保证呢气血的充盈。先天不足或者是后天失调可能会导致气血的亏虚，长时间气血的亏虚可能会导致脏腑功能的减退，引起早衰这些病变。如何判断一个人呢是否气血亏虚呢？那么有几个方面你从外表就能看得出来。 首先看眼睛，眼白的颜色变得浑浊发黄，有血丝，那就表示你啊，这个人呢就在衰老。另外看皮肤，皮肤粗糙没光泽，发暗发青长斑，哎，这个皮肤上也表现出来人的衰老，你就气血不通畅。另外看头发，头发干枯掉发发黄发白开叉，这个也是。当然还可以看指甲，指甲上出现了纵纹，说明气血两亏，出现了透支，是机体衰老的一个象征。当然还要看睡眠，若睡困难，容易惊醒，容易醒，夜尿多，呼吸深重或打呼噜，这也不都是正常的体内的健康的表现。另外还可以看手的温度，手心偏热或者出汗或者手凉，女性出现月经不调、月经量少、月经错后这些症状，也就出现了。如果是这些状况的话，说明什么？就是你的这个咱们说的外表就能看得见的这些状况。首先看你的眼，看那个皮肤，完了还要看你的这个头发，还要看你的指甲，还要看你的睡眠，看你手的这个温度，还要看女性朋友，还要看你的月经正常不正常。这就表现出啊，这些方面呢就可以体现出气血亏虚的状况。当然气血是可以补足的，不跟一些其他的疾病啊，往往这是不可逆的，得了这个病的以后就没办法了。但是呢，人体如果是气血亏虚的话，这个气血是可以补足的。气血充盈，身体健康，气血不足，这多数啊就是久病。那么饮食失调或者是年老体弱，这些因素啊会引起气血不足。那当然呢，就是需要通过我们全身的这个调养。那么这个很多的这个办法呢，咱们自古至今啊还是有的。所以说往往啊，这个气血亏虚啊，气血不足啊，那么都是可以通过补益气血呢，这个调节的话呀，就可以呀、得到呢一个改善的。同时咱们还说要适当的户外的运动，多晒太阳，促进血液循环系统。同时咱们还说要适当的户外的运动，多晒太阳，促进血液循环系统，提高我们机体的免疫系统的功能。哎，这个时候咱们才可以啊真正达到健康。《黄帝内经》中间呢，素问说过，百病生于气，很多的病啊是由于啊阴阳失调。素问说过，百病生于气，很多的病啊是由于啊阴阳失调，这个调理啊气机啊失调了，这个时候呢气血不足，气机失调引起的。所以呢，知道如何避免伤气，从而减少呢发病的积累。黄帝内经中间列举了伤气的种种的行为，比如说发怒，怒则气上，喜高兴，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结，穷则气息，静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这九种啊气机失调的情况，实际上那往往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间呢，你风风雨雨几十年了，到现在七老八十了，或者是你现在工作啊特别繁忙，工作压力大，精神紧张，哎，都可以啊造成了气机失调，这就是形成疾病的一个根源。说 这个百病生于气，那么反过来说这句话，那么反之，养气可愈百病。所以说我们要身体好的话，必然是要调节，要调理我们的阴阳失调，要调理我们这个气机。《黄帝内经》中间所说呢，造成气机失调的原因啊，实际上是两个类型。一个类型呢是属于物质方面，实际上呢人就在大自然的环境中间生存，包括寒呢、穷啊，穷就是这个热呀，也就是说呀，冷啊、热呀，还有劳啊，这个都是一种物质造成我们气机失调。另外一个类型呢，是关于心情、精神方面的。那么就物质方面的原因而言，比较容易理解。人的身体耐受力是有限度的，过寒、过热、过劳造成的伤害显而易见。过寒，这气血收缩，运行失常；过热，这禀力啊疏松，汗出，阳气随之外吸；过劳，这耗伤精气，倦怠萎靡。在心情精神方面的层面来说，造成的气机失调，这可以呀、啊、杀人于无形，就是说你看不见它具体的，但是呢这个气机失调在心情跟精神层面上造成的气机失调是可以杀人于无形，所以看不到摸不着，实际上危害非常的大。怒则气上，是说愤怒的时候气血上逆，头晕啊，脑胀；喜则气缓，是说呀过喜之时啊，身心啊松弛，气血运行啊缓慢；悲则呢气消，是指啊悲伤导致心虚，气不佳，生计不畅，处事消极；恐则气下，是说恐惧害怕，造成气血下行；静则气乱，是说惊恐啊，这造成气机混乱，很有可能导致心悸啊、气短呢、心烦呢、失眠呢，甚至精神错乱呢；思则气结，是说忧思过度，这脾气忧结，运化失常，所以在胃肠方面呢就表现出来有很多的症状。那实际上怎么说的出现的现实生活中间这些状况啊，就是这些方面了。所以说要养好气血才能健康的话，咱们首先是要调理好我们体内的阴阳失调，要调理好我们的气机失调。那么要补气，一个是食补，那么一个是啊咱们呢平时啊可以找一些保健的方法，也可以来改善由于外环境的影响造成的你体内的平衡失调。那么当然咱们还有呢这个具体的这个精神层面上头造成的气机失调。那这个精神层面上头的主要是这个心情啊、精神啊。那么有句话是心病还是心来医，那么通过调整心情、控制情绪，那么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啊使得呢自己啊提升啊精神的境界，调节情绪，平衡阴阳，疏通气血。所以说我们通过具体对于一个这个物质类型的这个包括寒呢、穷啊，就是过冷过热呀，劳啊，就造成我们的伤害，使得呢咱们气机失调。还有一个呢是精神方面的、心情方面的，咱们也要调节。只有真正的通过这个调节的话呀，才能够啊养气愈百病。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嘛，古人就认为它有益心气、安筋魄、坚筋骨、好颜色，对于我们呢 整个的体内的气血是可以起一个调理的这个作用的。灵芝首先使我们的免疫系统功能、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泌尿系统、骨骼系统，整体的体内的五脏六腑的功能啊，能调节。那当然，这个调节的话呀，是使得我们人体是更好的适应这个外环境，更好的适应我们外头的。那当然，这个调节的话呀，是使得我们人体是更好的适应这个外环境，更好的适应我们外头的过热呀、过寒呢、过劳啊，造成对于我们气机啊失调的一个调理。那么对于我们情绪方面呢，这个灵芝也还是同样能够起到整体的一个调节。灵芝性味甘平，归心肺肝肾经，能够补气安神，止咳平喘，用于眩晕不眠、心悸气短、虚劳咳喘、二便不畅。这样的话呢，整体的调节以后，使得我们的健康状况呢就啊跟以前不一样了。养好气血才能够保健康，咱们呢首先是要调节我们体内的阴阳失调，而灵芝起的作用是整体调节，到具体咱们就哪个主器官的功能就可以改善，所以它是从整个的全面的层面上呢来谈这个问题。灵芝又是药食同源，又是双向调节，所以在这个方面呢，个人有个人的情况，个人有个人的主器官表现出来的气机失调的状况，但是灵芝是因为药食同源，因为是双向调节，所以最后呢，不管你是怎么个情况，咱们通过双向调节的话，使得我们人体的组织器官的功能，使得人体的整个的健康状况、新陈代谢的状况、物质代谢、能量代谢的状况能够处在一个平衡状态，那咱们就得到一个很好的健康。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两眼万秋一门回首，此去几何，欲说还休，只念一人共你白首，管他什么前程清秀。 一线神仙一念值一天，只恨人间不够浅， 就一门回首，此去几何，欲说还休，只念一人共你白首，管他什么前程锦绣。 若前世写一念值一天，只恨人间不够千年，